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522集。您看我是在开玩笑吗？程温如下车，他把骨灰盒递给程俊，他面容有些疲惫，脸色也不太好，只是轻声开口： 妈生前最喜欢你，你来吧。 程俊外面披着白色的校服，他低头看着程温如手中的骨灰盒，还没有准备接过，身后刚下车的程饶汉扬声开口： 他不能接。 程温如拧眉，他气势一向强，听到程饶汉这样说，不由厉声开口道： 住嘴， 现在不是你胡闹的时候，也不是说长幼尊卑的时候。 他只知道程老爷子肯定希望程俊来做这件事的。程饶汉没有管程温如，只是冷笑着看着程俊： 我不是胡闹，他程俊根本就不是我们程家人。 说着他也不等程温如回答，山脚下聚集了京城一堆豪门贵族的人，程温如自然不信，他拧眉： 你在胡说什么？ 程饶汉直接从手下那边接过来一份文件扔给程温如，似笑非笑道： 我说什么？你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 说完他也不等程温如回答，直接拿走了程温如手上的骨灰盒，径直朝山上走去。程饶汉身后，他的党羽跟着他离开。大堂主和二堂主面面相觑，直接看向程俊： 三少爷，大少爷他…… 程俊低头，额前的碎发遮住了他的表情，衣襟跟碎发都被打湿了，周身寒意凛冽，好半晌他才淡淡开口： 没错，我不是程家人。 说着他抬脚一步一步往山上走，人群中的秦冉跟在他身后。本神都承认了，这个消息无疑给还留在山脚下的众人投下了一个惊天炸弹。这些人面面相觑道： 这下可好玩了，竟然不是程家人，依他跟程饶汉的结仇程度…… 一行人激烈地讨论着这些，看着程俊背影的目光变得更加奇怪。人群中刚从 M 州回来的徐二叔也震惊地看向徐老： 徐老，这…… 徐老摇头： 我也不清楚，单看程饶汉那个态度，应该不是假的。 若是假的，程饶汉也不会拿到台面上来说。 那程三少现在的处境就危险了。 徐管家也略微变了神色。 我原本以为程三少能稳住秦小姐在研究院继承人的位置，现在看起来难。 不只是徐家一行人在讨论，不出一个小时，京城世家程俊不是程家的亲生儿子这件事就已经盖过了程老爷子去世的热度。两个小时后，葬礼流程走完，程老爷子的墓边摆满了花，几乎所有人都走光了，程俊还站在墓前没有走。程老爷子去世对程温如冲击很大，只是他现在还担忧着程俊的问题，暂时打起了精神。他拿着一把黑绸伞递给秦冉，声音有些沙哑： 我先回程家处理点事情，你在这里陪陪他吧。 程温如看了程俊一眼，他还是不肯相信。程俊虽然不怎么表达，但他对程老爷子的态度他是看在眼里的，千辛万苦把地下拍卖场的忘忧摆到他的眼前，包括他现在的公司。程温如挺直了胸，直接转身下山。他回去跟程饶汉还有一场仗要打。 若是输了，程俊在程家，在京城几乎就是一面倒的情况，程温如绝对不会允许。秦闪看着程温如下山，才拿着伞走到程俊身边。程俊仰了仰头，他伸手接过了秦冉手中的伞，看着墓碑半晌，才开口道： 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我原谅吗？ 秦冉紧紧握住他另一边的手。 我母亲死在他手里。 程俊轻声道，如他所说， 他小时候还想养废我，后来我才明白，但他又养大了我，没他就没今天的我，实际上也从没亏待我。 程俊淡淡开口，所以他知道哪里有忘忧，也从不会开口，知道顾惜池也没有跟他说，但却在秦冉问起他的时候，他还是让顾惜池跟江冬夜见了面。秦冉点头。程俊知道这些的时候，大概就是程温如说过的十二岁。十二岁，知道亲生母亲死在养父手中，养父想养废他，但对他又是真的好。秦冉握紧了手，无声安慰他。 回去吧。 程俊最后看了一眼，才带着秦冉一路下山。他低了低头，看了秦冉一眼，深吸一口气。秦冉跟程俊两人回亭兰，两人都淋了雨，都回房间洗了澡。秦冉洗得比程俊快，下楼的时候，程木正要往楼上走，看到秦冉下来，连忙开口道： 哦，徐老来了。 徐老跟徐二叔都在，徐二叔现在看到秦冉十分敬畏，他恭敬地弯腰： 秦小姐。 徐老师。秦冉朝他们礼貌地打了个招呼，才看向徐老： 你们俩现在没事吧？ 徐老拧眉，他看向秦冉： 要不要先搬到徐家这边？ 不用。秦冉摇头，徐老不太放心： 秦家那边你也要注意，欧阳家肯定有动作。你知道我跟你说过，他不普通。 眼下出了程家的事，他们肯定会出手。闻言，秦冉点头：嗯，知道。他态度太淡，徐老沉声道： 现在京城局势大变，你们要小心。欧阳威那个人，我不是开玩笑。 秦冉接过程木递过来的茶杯，伸手往桌子上一磕，笑了下，但一双眸子极冷，看不到笑意。您是不是觉得我们在程家倒牌了，就能被京城随便一个人拿捏？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